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呢个浩浩汤汤。今日我哋嘅讲题咧就是、交通运输嘅。咁啊，头先咧就听见阿 Jeffy 咧，好似话有问题问阿 Titus 系咪啊？ 系啊。咁头先阿 Titus 就讲到呢个赤柱嘅交通问题啦。系。咁就讲到呢个小巴咧，就因为系有得赚嘅。咁所以咧就不斷開好多班次，甚至乎開到一分鐘。 係啊係啊， 係喎。咁但係而家就出現咗問題，就係話當你一分鐘一班嘅話咧，咁就搞到好塞車啦。係。咁我想知道，因為我哋咧即係都比較多，即係之前講好多講題都關於市場理論嘅。係。咁市場就即係如果照翻個市場嘅理論咧，咁呢啲小巴嘅班次咧，佢應該會自己會削減嘅。因為他發覺已經飽和了，沒得賺了，或者是甚至乎出現擠塞的問題，他是自己減少一些班次，會不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最終現在我所看的現況就是沒有這個情況發生的。反而小巴在其實小巴那個問題都不小的，因為小巴譬如某些小巴的老闆是可能跟區議員是熟的時候呢，反而是會令到小巴路線是越做越大， 但是 巴士就越做越小。 但是我們真的如果照回市場理論，其實它是不會出現惡性競爭的，因為你真的你賺不到錢，那你自然要 cut 的。就算我的老闆是我是小巴士的老闆的，那我不 會，他不一定賺不到錢。 Jeffy 我真的這麼想，即係話其實佢嘅行車時間咧，其實係長咗，因為個路面擠塞咗。咁譬如一停車啊，咁樣就已經頭先講過，即係清水淺水灣嗰度啦，就係、是、單線雙程啊咁樣噶嘛。你一停咗，後面嗰啲就爬唔到頭咁樣。嗰、那個時期總嘅嚟講咧，其實嗰個乘客咧就係即係個利益受損啦。因為佢本來就唔需要咁長嘅嗰程車程，但係而家就長咗。咁但係佢始終個乘客都係由 A 點去到 B 點啦。咁佢就發覺都即係原來最方便都係搭小巴，因為一分鐘一班啊嘛。咁但係其實佢冇得比較喎，因為係嘛，即係有時咧，你嗰個所謂自由市場咧，就係話假設咧，你所有嘢擺曬喺度咧，佢有得比較，佢有得選擇啊嘛。咁如果你呢個消費者係冇得比較、冇得選擇，佢咪逼住繼續係搭嗰只小巴咯。咁嗰個小巴嗰間公司嚟講，佢其實都賺錢㗎，因為你永遠都差唔多滿啊嘛，嗰、那個小巴。但係只不過路面擠塞，其實個時間長咗。但如果你有個大巴一裝成好多架小巴嘅人數㗎嘛，其實好多倍㗎嘛。咁嘅時期咧，變咗路面唔使咁擠塞，時間反而係短咗。咁所以變咗呢度嚟講咧，就係話你嗰個市場咧，未必一定嗰個信息係俾到出嚟咯。但呢個我推論就嚇。 我會覺得是一個導致了惡性循環的，因為小巴本身的收費比較貴，所以小巴就算可能遇到少塞車呢，都對他們影響呢個盈利方面， 他計算一條數，雖然他的流轉沒那麼快，即本來他一個小時可以來回多少班，他賺了多少錢，但現在他一個小時來回的次數少了，好，你是說得對的，所以他的盈利呢每日來說可能是少 了，但因為他的收費又收得貴了嘛，他計算一條數原來都還有賺， 同埋反而道路擠塞對嗰個巴士嘅打擊咧，係會反而更加大。 係啊係啊，仲要咁樣係嘛？ 因為巴士嗰、那個車隊調動方面嘅靈活性冇咁高。 係。 咁所以一巴士一塞車一。嗰啲巴士一甩嘅時候咧，反而對個乘客影響重大。 咁呢個真係非常有趣喎，即係話我哋真係之前喺度，即係呢又係一個例子證明咧市場失衡。因為我自己都冇話咁。 即係市場唔係萬能咯，正正就係話係啊，嚇嚇嚇。咁但係有時真係啊，你即係講翻路面擠塞呢樣嘢咧，我就真係好感受啦。尤其是咧，當你喺灣仔啊到銅鑼灣嗰段道， 天尼斯道， 哇，好得人驚啊！真係好多時咧。即係我喺大學啦，即係 Hong Kong U 啦，搭廿三號啊咁樣啦，咁話去到銅鑼灣啊，或者再過去天后嗰啲咁樣咧。哇，其實之前咧就好快脆喎，即係嗰個車程，但係一去到嗰度咧， 就塞死 曬。短嘅路程咧就直情行路快過巴士，但係你睇到個現象就係點樣咧？嗰啲巴士站嗰度咧埋站咧，真係隨時啊，誇張啲講有十架八架雙層巴士排緊隊嘅。咁我話哇死啦，真係，其實嗰個巴士嗰個數目。是已經是飽和咁滯，佢個埋站都埋唔到，即係佢花好多時間上落客啊埋站嘅時期。 係啊係啊。 咁其實呢個嚟講，但有時即係好難講啦。當然可能係翻學嘅時間，咁啊廿三號就好滿啦。但係有時佢又唔滿嘅喎，係嘛？咁啊架架巴士可能係半滿，或者甚至係四分一。 係啊。 但係佢就壓咗咁多路面， 咁呢個情況我好多時都自己問，其實係咪可以避免嘅咧？ 絕對可以避免嘅。就講翻頭先23號嘅例子，因為我都係香港大學 嘅，香港大 啦，咁所以都會研究一下23號啊個問題喺邊。23號其實就係接載住香港大學嘅學生老師啦，同埋半山區居民去金鐘轉地鐵咁樣嘅。 嗯， 咁亦都會 去到北角， 亦都去銅鑼灣去北角啦。咁但係最主要可能你如果譬如喺香港大學或者係半山上車，跟住落到金鐘嘅時候，發覺咧成車滿曬嘅人咧，落到金鐘嘅時候咧就會 落咗半嘅啦，最少 係啦。咁其實就係而家23號班次可能三四分鐘隔嘅最密嘅時候，咁究竟係咪應該全部三四分鐘嘅所有班次都係應該落曬北角咧？定係還是我哋其實可以做得更有效率嘅？譬如部分班次可以去金鐘灣仔就掉頭走咧。 哦， 咁做嘅時候，因為銅鑼灣可能得一半嘅客啫嘛，唔需要以三四分鐘嘅班次去做呢班客噶嘛。咁反而可能就分流啦。譬如一條短途線就係專做金鐘嘅灣仔去到半山嘅，而另一條線就係做半山至銅鑼灣或者打喉北角嘅客嘅。咁係銅鑼灣嗰度可以甚至係行告士打到灣仔北嗰邊更加快嘅車程去銅鑼灣。呢方面巴士公司冇做，咁就係巴士公司一個管理上面一啲少少問題呢、 其實即係又係因循嘅問題啦。 係啊， 即係佢唔去諗。 是啊， 因為做開是咁噶啦， 系啦，做開咁，咁既然呢條線咁好賺，因為佢收好貴啦，6.9啦， 最貴， 系啊，相比40號嗰啲係收4.8，係爭翻成折噶嘛， 我覺得好似最平十號啊，十號啊，好抵嘅真係， 十號係，不過要行落去電車路坐咁樣咯， 系啦， 咁我都會噶，我 係啊，哦，就是呢個問題啦，即係話咧，其實咁多架車埋站，仲塞曬路面咧，其實唔係一定必要嘅。 係啊，其實 可以改善嘅， 可以絕對可以改善嘅。 哇，真係好有意思喎、唔怪得知你哋啊，要有呢個公共運輸研究組啦，係咁，你真係要俾多呢啲咁嘅意見，做 會啊， 分析住好、 啊。我哋都會聯絡下區議員啊，同佢傾下，問下啲居民意見，再可能同啲運輸署啊，佢哋因為運輸署每年咧都會就18區咧，佢哋會向區議會發布一個路線路線發展計劃， 係 Route Development Plan 嘅，係咁就係講下嚟緊呢兩年咧，運輸署同巴士公司協調完之後，想喺該區嘅巴士線做啲咩改動咁樣嘅， 係 咁呢方面我哋啲組認為咧係可以喺呢方面係俾多啲意見。咁令到成個規劃係更加順暢咁樣。 其實我真係想問一下啫，而家嗰個交諮會入面咧，其實係咪有曬咁多呢個公共運輸嗰啲營運代表 㗎？理論上呢方面我唔係 定期性開會㗎。 呢方面我唔係好清楚，係啊，亦都唔敢亂答呢方面。 哦，係咯係咯，亦或係啲高官攞曬啲資料就自己嚟去傾，或者嚇即係揾啲人學者嚟去傾就算咧。咁我真係唔清楚喎、這個要 呢、這個係啊，呢、這個真係 要做下功課先係嘛。咁但係其實你覺得有冇咁嘅必要咧？即係話所有嘅公共運輸嘅營運者其實都要定期大家坐埋嚟開會啊咁樣。 其實不論係營運者啦，甚至乎係居民的代表啦，乘客一定是其中一個既得利益者嚟嘅一個，咁所以都要詢問一下緊乘客的意見是點樣。特別是我哋呢班高官甚至是營運者的高層咧，其實都是可能坐私家車去出入翻工嘅喎，都唔係坐地鐵、坐巴士去直接去接觸啲人。 咁睇下，咁如果講嚟呢度啦，咁即係我哋咧之前就成日都好反對市場噶嘛。咁 唔係咩？成日反對市場啊？嗱，我要修正啊嚇，我係反對市場萬能。 和 反對市場是兩回事來的， 反對就是你的市場萬能論， 市場是有問題的，市場是有機會 有機會有問題。 我到了這步我就不是我引導你，但我問你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會不會覺得呢所有巴士公司、地鐵公司其實全部不賺錢最好的，那交給政府，由政府來規劃，那政府定價錢，那他才會定到一個最高效率給市民最好的一個交通系統呢？ 是這個，其實你這個 理論或概念呢有部分左翼人士曾經提出過的，但是我們這一組呢就對這樣方案是有少少保留的，因為政府負責的所有事情的時候未必是會有更加高的效率，特別是我們其實也都我之前兩年前去澳洲的 Brisbane 嗰度交流，當地的巴士就是由呢個政府去負責策劃嘅，咁係咪代表曬完全冇問題咧？亦都唔係嘅，所以的確 市場不是萬能，但是由政府去完全干預 更加不是萬能啦。 又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呢？未必是。 是啊， 所以這方面是要更加多的不同人士去研究這個問題。 對的， Jackie 說出這件事呢，當然人類歷史上當然是試過啦，蘇聯的時代就試過咯，是吧，就是毛澤東的時代就試過咯。根本以那個時代來說呢，是沒有東西是私營的，樣樣都是公營的，所以無論是這個即是巴士啊、鐵路啊、輪船啊、飛機啊，都是即是幹部啊，即是官員啊來去策劃的啦，是吧。咁當然呢，即是不是說他一定是很差很差，但是呢亦都會出現這些這樣的因循啊、沒效率的情況， 是 所以個問題兩樣東西怎樣平衡呢？講真，這個真是一個永恆的問題來的， 是啊，是市場那個要去到哪裡的一個位置， 是啦。不過當然呢，其實 Jamie 帶出這個問題呢 是有趣的，就是說是私營還有你是以利潤為主要目的呢， 是 其實是有兩即是兩樣東西不同的，即是你可以是即是管理上是私人管理， 是 但是實際上呢它是一個即是不是以利潤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咁樣亦都得，即有啲第三種模式啦，係嘛？嗱，譬如公營嚟講，香港都有趣嘅，我哋都講噶。譬如兩間電力公司係私營嘅，但係供水係公營噶嘛。咁但係蘇花供水咧，我哋又覺得可以接受啦。啊，雖然咧間唔中成日都即係聽到啲爆水管啦，其實我都好有少少拗頭噶啦。我又帶出呢個問題啊，你唔好話我成日係反對市場啊咁啊。嗱，好得意嘅，如果你突然間停電有啲地方。或者經常停電，你一定鬧到兩間電力公司死死下啦嚇，又仲要加電費係嘛？咁啊，譬如你而家呢個咁啊港鐵，哇又有延誤啊，有意外啊，信號系統點啊，咁啊就鬧到好緊要啦，係咪啊？令到人好唔方便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時不時扭開個電視機、收音機聽咧，就係、是、啊，唔知邊度又爆水管，邊度又爆鹹水管啊，邊度又點點，啊嗰度咧又有半即係半日冇水供應啊咁樣。 日日都睇到啲新聞。 但係個問題咧，你又唔見到輿論咧？啊！傳媒咧係大鬧特鬧水務處嘅、哦，水務局嘅、哦，好奇怪嘅、哦。嚇、啊，點解私營你又鬧？點解公營你又唔鬧嘅咧？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奇怪嘅，即係我覺得唔公道啊！嗱，你覺得我好公道啊，做人係嘛？嚇，點解會有咁奇怪嘅咧？咁 我就覺得可能唔知係咪冇得鬧，唔知點鬧， 唔知點鬧。因為我成日都鬧啲高官㗎啦， 你已經鬧到真係好難，成日咁樣無端端又做一班人出嚟，又持續肯同你鬧，我覺得已經好惡。 係咪啊？呢個就 Jamie 嘅假設啊，Jamie 假設 唔係咁， 唔係，但係即係話咧，其實嗱，我用翻呢個例子咧，就真係好有趣嘅。其實呢啲咁嘅所謂叫公共事業咧，係嘛？即係叫做 utilities， 有時我哋英文叫做係嘛？即係無論係水啊、電啊，甚至煤啊，或者呢啲咁樣啊，叫集體運輸嘅系統啊，叫 mass transit system 啊，咁諸如此類咧。咁其實佢公營定私營咧，其實係冇一個特定嘅模式，即係話係絕對啱嘅，係嘛？頭先都講啦，譬如供水，咁世界上好多地方嘅供水都係公營㗎啦，但亦都有啲地方咧變咗做私營㗎喎。啊、即係 water privatisation， 當然呢啲咧就俾好多即係嗰啲社運人士就鬧到死死下啦，係嘛？即係玻利維亞嗰陣時咧，淨係公元二千年嘅時期咧，直情係全國暴動啊，就死咗人添啦，係嘛？卒之佢又變翻公營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嗱，譬如你話港鐵咁啊， 係 實際上而家政府係大股東嚟噶嘛， 係 嘛？咁既然係大股東，但係佢而家咧就完全當咗係一間私人公司咁運作，即係要政府就同港鐵差唔多要去。洽商甚至談判嘅，其實我都好拗頭嘅喎，係嘛？即係如果你純粹一個係商業運作模式，你係大股東，就你係 board chairman 嚟嘅啦嘛 ，board chairman 就你話事嘅啦嘛。但係佢呢個咧就將呢個商業運作模式顛倒過嚟，我係大股東，但我放手唔理，即係 我唔會理你嘅，我就 係啦，就你就追求利潤最大化啦，係嘛？當然我有個少少嘅利潤管制啊、票價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就反而用個談判，哇！即係我拗曬頭，即係人類歷史上面咧，其實呢啲問題咧。是永遠都存在的，即係好種模式的 A B C D E F G 嘅，係咪啊？即係點樣，即係公同私點樣去配合咧？真係好有趣嘅，真係。其實鐵路我唔知啊，鐵路廣州鐵路係咪一直都係私營嘅咧？嗬，會唔會喺好早期一百年前，其實廣州鐵路係阿公嘅咧？真係唔知喎、 啊，真係冇考究過呢樣。 係啊，其實點解阿公都得㗎？冇話唔得㗎。點解鐵路有啲地方可能係阿公嘅噃？係嘛？即係公司其實係冇絕對㗎啦，都話呢個世界係冇絕對嘅，根本就係嘛？真的很有趣的问题。 巧不怕旧，最紧要有 这个话你知咩是好巧的节目， 归返我哋节目啦，巧到用时方恨少，我即最近呢就去咗杭州嘅横店嘅影视城就考察，咁真係啦，嗰个真係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体投地。通常我哋搭个影视城嘅邵氏，影视城嘅无线搭个咩停车搭个古装街咁，咁我嚟拍戏，拍戏赚得几多钱呢？你招俾人拍戏赚咗几多钱呢？影视会淡㗎嘛，我唔係，我招俾人参观，我当旅游，将影视建为旅游。 巧到用时方恨少，超人林超荣、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点，迷迷香港，系有种态度。